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多嘢讲嘅。 唱水嘅，通常第一句 一开麦又唔想讲， 一开麦就收声。 系咯，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点样带入今日个话题啦。 月饼， 月饼， 我台面有三个月饼， 系嘛？ 一个系 Donna 嘅，一个系俾我 霍生霍太啦。 咩嚟嘅啫？呢、這个 唔该，就是 Wayman 俾我哋嘅， 食嗰种 系咪人力超市买嗰啲？ 人力超市， 旧年卖断市嗰啲， 所以年年都卖断市嘅。我会系啦，睇下跟进下究竟系嗰个好食啲啊？ 喂，呢个 咩 咩王啊？啊，嘉良楼咯， 嘉良楼嗰种 个师傅啫出咗嚟， 奶黄咸蛋咯， 几系咪四王噶呢、這个？ 点会四王啊？ 唔系听众唔知道我月饼有几大啊嘛？ 即系半个拳头咁大四王。 你年年都整月饼嘅， 去得布拉格去得太耐， 你讲翻你 挂住， 唔系你真系你整噶？ 挂住双黄啊！ 其实多数即系大部分工序都系我老板整嘅， 双黄白莲蓉。 有少部分工序就 系 我 系咪你系买我嚟筹款买台噶？ 买台 月饼可以筹款筹咗几多？ 我依家谂住买台啊！你谂住 你谂 住吓卖几多台？ 咩？你唔摆酒嘛？你卖咩啊？ 我咪谂住买台，我咪谂住买台。 哦 ，OK OK， 买台咁啊，睇下 开台系咪啊？四个一围啊？ 咁咪四个一围，咁啊睇下有几多张，咪睇下几多只脚，咪到时吓 报名系嘛？ 系啊，报名。 即系有打咩？ 王挑战赛 有打咩？ 有啊，你想唔想打？ 咩啊？你嗰度西式嘅喎？ 西式嘅咪摆 西式有噶？ 唔系嘛？ 麻雀王挑战赛你唔想要啊？ 要啊， 梗系 系咪可以赢晒啲礼金噶嗰日？ 呢样嘢就要我同我老板商量一下先。因为一半啊，一半啊，睇下点啊吓，睇下如你有本事赢晒佢啦。 哇，咩事啊？喂，睇下个牌，哇，莫扎特朱古力， 哇正啊！ 哇咩事啊？ 到我嚟啊！ 你唔系派胶，你派糖嚟噶？ 嗱， 无花果啊？ 系啊，新鲜个。 哇， 我冇，我谂住我会 形容下我攞啲咩上台先，我摆咩上台先？ 莫扎特朱古力我食过咧， 我未试过突然间即系倾倾下偈，系完全攻其不备咁样摆咗几大样嘢喺台面。第一样嘢就系啲 salami， 哎呀跌咗落嚟。 咁啊，布拉格去完，我唔知有咩手信啦，即系我唔知边一样嘢先系啦。 全部都系、 啊，正啊， 系咯，咁啊，原来布拉格都有手信嘅，咁啊，第一样嘢 salami， 第二样嘢咧系莫扎特嘅朱古力，咁上面写住 Mozart 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你音乐人嘛，特登买呢个俾你啦，才华洋溢的， 咁啊食到正啦，即系朱古力我真系好中意食嘅，多谢你先，咁啊，原来 呢个唔系贝多芬咩？ 人哋有英文写 Mozart 啊嘛，系嘛， 贝多芬 背就贝多芬， 另外一样嘢就系犀利啦，无花果， 系啦， 你中意食无花果？ 贵啊嘛，香港买， 去土耳其买系买无花果。 你知唔知呢个几多钱一个啊？ 多少钱啊？ 维起港纸2蚊。 哇！ 我带咗两箱翻嚟。 哇！真系落捧两箱翻。 系啊，每一箱十。 喺香港呢度要百几蚊。 系，冇错。但系呢度系讲6蚊。 咩6蚊啊？12蚊啊？ 劲喎！ 仲有？ 仲有呢？哇！ 仲咩啊？ 我唔知叫咩啊。 Chorizo。香肠啊嘛， 沙洛美肠， 系啦， 沙拉 面 沙洛美肠。 你因为有啲好似窄啲嗰啲系 chorizo 嚟嘅，即系第二种。 系咪可以开嚟食噶？你个莫扎特朱古力， 咁啊梗系啦，买嘅你食噶啦。 咁我哋唔系，我哋咪要留翻两粒朱古力，又或者留翻啲肠咧，要做呢个有奖问答游戏，跟住送俾我哋听众。 冇问题啊，问咩啊？ 问你嗰啲，你咪有啲交问问题咯。 系咯， 咩唔系呢集下集嘛？ 因为我哋倾过，原来我系想搞新意思，咁咧就想整个咧， 我哋搏斗唔系搏击。IQ 搏击 ，IQ 喎 ，IQ 搏击。首先个环节咧，问下 IQ 题，即系知道派胶盒咧系好多关于派胶嘅 IQ 题咧，去问下嘅。即系例如咩？你试下问一个嚟听下。 你上次问咩？我唔记得咗啦。 男人冲凉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 估一个女明星。 即系次次问亲啲问题，即系点啊？ 你个答案我记得系好无，唔系 大家可以写个答案嚟嘅。 你个答案系好粗， 跟住写去以下呢个网址。 粗 嗱，其实唔使而家写喺呢个网址嘅，即系只要咧，我哋咧就将条 link 咧摆上去啦。花生党法食嗰个 page 咧， 陣間咧就會有人答呢個問題啦，因為衰則啊，係咪次次都有人聽 live 噶嘛？衰則咧，即係一講咧，我啲私人嘢咧，啲 fans 咧好非常。 哦，咁我俾三個啦，一係。 係。 梗唔好俾啦，你俾咗碟碟。 我俾三個問題出嚟。 我俾三個問題出嚟。 咁就我哋留翻三粒朱古力。 嗱，減過嘅你。 同埋嗱，各位聽眾仲要留翻你回郵地址。 嗱係啊，嗱講 我 係啊，啱啱 po 上上去啊。 第一個中嘅我哋記。 第一個中嘅你記。 系啦，第一条第二个冇咯， 第二个系上嚟攞，第二个系上嚟攞， 我再攞嚟， 哦， 下集 好啊， 我问咗边题啊？ 咁我系你问下先， 唔系第一题系咩啊？ 咩咩男人 男人葱花洒肉， 男人 古女明星 ，OK， 第二题 男人葱花洒肉个答案系女明星， 估一个女明星， 嗯， 第二条。真系噏咗个谜底出嚟， 差啲就开股。 曾华善跑步， 嗯， 呢个好似估得近少少。 估一个男明星， 留翻一题俾佢一家先啦，吊下佢哋啊嘛。 吓， 问埋佢咧，唔记得啊。 哦， 第三题 问咯。 我好似问咩？男人着羊毛底裤， 屌 你！ 估一个男艺明系咪艺男 艺人？ 艺人啦，系啦，系啦。 啊 ，OK， 好， 好啦，大家谂下啦，好啦，嗱，唔讲嗰啲住啦， 好， 你去咗咁多噶布拉格吹下水啦，你有啲咩所见所闻啊？ 哇，好靓， 天气好唔好嗰度？ 好啊，日日都系落咗一阵雨咯，其实 去咗去个礼拜， 系前后七日咯，但搭飞机都20个钟， 冇， 因 为 我哋要去杜拜，杜拜再转机， 杜拜转使唔使等啊？ 要啊，四个钟啊， 哇， 哇，铺铺即系开台都打到16圈。 四个钟你边打咗十个圈啊？ 睇下同边个打咯，同你打咁得。 波拉格你咁系点啊？即系我见到你 Facebook 有 join tour 又剩。 系啊，其实去一个婚礼嘅，好多好大班人，咁啊个安排咗啲 local tour 咯，去 castle 咯，去 local tour 啦 ，old town。 你去咗个你去嗰个婚礼冇我嗰个。 系啦，唔系我其实真系知嗰个先过你嗰个啊。 系我知啊， 即系你应该系去咗波拉格先，跟住搭飞机赶翻嚟去阿 Johnny 嗰度。 赶唔切咯，因为30号上机嘛， 你 点都 包 晒 飞机咩？ 我上次咪搭私人飞机咯，已经、 哦、 去巴黎， 唔好意思，劲 咯，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系啦，嗱呢啲咪抛人，俾人抛翻转头 咯，系咯， 咁呢几日有咩特别嘢做到 local tour 啊？ 冇买嘢咯，啊去睇波啊，真系去， 我见影咗好多相噶， 去咗睇睇咩咯 ？A 布拉格嘅 AC 咩叫 Sparta 即系斯巴达，佢就叫做 欧巴， 咁佢就要争出线， 系啊， 系啦，咁啊入到去咯，哇，其实好细，喂，我想问曼六人嘅球场系咪好细？ 好细，好细，即系咩叫大咧？奥脱福曼联嗰个主场咧系坐86000人嘅， 吓 吓， 咁、啊、我真系好细， 系啊， 呢啲我完全唔晓， 利物浦都60000几啊，我冇记错，老型啊坐到90000至100000嘅，如果最多人嗰日，老型即系巴塞嗰、那个， 喂，但真系好好玩啊，现场，我系第一次现场睇波咋。 啊 哇！跟住嗰啲人係興奮到咧，又鼓啦，又唔知啲係咪主場係咪有嚟噶？ 咁當然， 因為嗰啲人又嗌係用咪嚟到幫佢打氣嘅。 可能你係 因為其實對係對荷蘭嗰隊，我唔知咩啊。 伊奴芬啊，定係阿積士啊？ 唔知啊，總之藍色嘅嗰隊嘢。 藍色嘅，哦係係。 因為咧，我哋喺廣場集合先嘛，啲警察咧就護咗嗰批荷蘭友去咗先嘅。 嗯。 跟住咧就先至係紅，即係紅，我哋紅色嗰啲斯巴特斯入去嘅。 即係你專登買件紅色衫喺嗰度。 咁又唔係 嗰啲咧，好多時都有假嘢嘅喺個球場出面咧， 有嗰啲 fan shop 咯，但係冇買咯。 fan shop 嗰啲真嘅，你要得推車仔街檔嗰啲先係假噶嘛，佢好平係啊。 哎呀冇買啊，總之入到去睇咯，跟住玩人狼咯。 最可能幾歐十歐咁有一件噶啦， 真係好好好睇噶，原來現場睇波 係咩？不如下次 你冇試過？ 咁點解你個你喂你？我想問你個朋友點解喺嗰邊擺酒嘅？ 唔係擺酒就咁行咯，一個婚禮啫嘛。 哦，即係，但係點解喺嗰邊嘅？ 佢中意咯。 纯粹因为古堡，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两个香港人嚟噶， 系啊， 喂，咁神奇， 有钱咯、啊，我哋中意布拉格嘛，睇戏话见到好靓、啊，你都去过啦， 系， 咁你去做咩啊？ 但系一般人行礼咯， 系两件事嚟嘅， 唔系咁系好靓嘅嗰啲景， 好贴地啊嘛， 冇咁讲啦，冇咩特别啫，布拉格其实。 咁你去完呢七日有咩感觉啊？一落机好多人话移民喎、啊。 系咯，嗬，唔系，其实我一落机开电话已经，喂，今晚 你讲开咧， 今晚七点九点 stand by， 大家有冇 发 现我？ 晚 大家有冇发现我牛牛地啊？ 系咯，点解？ 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琴晚 系咯， 好交叉夜。 我以为因为你嘅大分， 好交叉夜瞓。 我哋讲边样先啊？其实 唔系一路接住落去咯， 一路接住落去， 一路接住落去咯。系啦，咁你琴晚， 琴晚我系同 Donna 紧密地联络噶， 系咯， 就唔系因为我哋吓喺度讲私人嘢， 我哋为国家大业， 国家大事啊！ 其实我真系想问下， 琴日做嗰样嘢，用一句嘢嚟概括就系小李飞飞，小李飞飞， 即系真系去现场去附近就真系少佢啫。 系啊。去咗落咗湾仔嘛，我哋 温月咯，你喺 同埋琴日就咁嘅，本来就831就系占中和平占中嗰度就搞集会嘛，琴日，咁其实我乍眼望真系有一万人嘅，咁佢哋大会就自己报5000-6000啦，我唔知佢点啦，咁啊后来 少嘅， 系啊老实一仔， 佢都咁老实嘅， 唔系同唔系从， 但话其实系调咗地方喎，系咪啊？本来唔系嗰度啊。 唔知道 本来唔知道你含紧咩啊？ 含血莫杀手，啲夫人 唔系嗱，认真啲少少咯。 唔系我听收音机就本来喺第度，点知个爱字头嗰个傅振中就即刻 book。 你好似琴日讲落喺现场咁嘅， 切呢啲其实好易吹嘅啫， 系嘛？ 唔系我听收音机咁先，点知嗰个傅振中就即刻 book 咗，于是乎佢哋就要即刻改去而家个位置。 咁其实即系有成万人，不如琴日占啦嘛，好心。 冇啦，可以安排嘛，佢哋。 佢哋唔得，佢哋要铺排，佢哋好多前奏啊，要。 唔系，佢哋有晒 plan 噶嘛，其实。 系嘛。 系咯。 就系琴日系算唔算系神咁早，即系知道琴日人大嗰个消息系琴日公布，新闻会咁样报，于是啲人其实已经系准备咗个 party 嗰个时间要去，类似咁上下嘢啦。 但系好似系呢几日先至。 但你都知道人大个。结果会点噶啦？讲真，大概都知噶啦。 唔系放晒风啦，50%。 即系所以坦白讲，即系好多人话即系好惊啊，又或者哇，突然间香港已死啊咁。其实香港死咗好耐噶咯，即系 唔系？但系少少惊讶就系因为佢仲衰过民建联嗰个方案嘛。 即系我其实我少少惊讶就 系、 是， 系真系 叫 恐怖 啦。喂，大佬，民建联都 即系连民建联嗰个都唔拜咯。 咪咯，1600都多啲人啦、啊，又取消公司票啊！哇，你乜都原封不动、啊。 完全寸步不讓喎， 咪咯，仲50%喎，以前都1%咯。 不如集中講下琴晚嘅情況先，我預一節嚟正經啲講政改嘅問題。 哦，琴晚 係啊，我即係反而我真係想update 多啲琴晚發生嘅嘢。咁琴日 大概學民思潮帶隊嘅，咁我諗大概我就咁望應該1000+人都有嘅， 全部學生 唔係有好多市民嘅。 又系咯，有其实西文年 喺度啦，阿黄明喺度啦，咁黄明有份带啦。 咪其实咁样，我想褪翻少少。其实我系3-4点落机，咁一开翻电话咧就你啦，就话喂今晚stand by 9点。咁我话咁咩环境先 ？stand by 咩啊？你讲 即系 你再详细 多人吓， 即系惊有人俾人拉。咁我就喂咁咩环境啊？咁其实因为真系啱啱落机，咩都唔知。嗰时好似啱啱宣布咗嗰个方案啫嘛，咁我咁点啊？阿 Benny Tai 嗰边咧就有个集会2个钟，不过嗰个咧就话2个钟后咧就散噶啦，咁应该冇乜事嘅。 你讲开，我琴日都知道大镬噶咯。琴日咧下昼做咩咧？我就拎紧啲 回门嗰啲嘢， 结婚嗰啲衫拎翻去，拎翻去尖沙咀，拎翻尖沙咀嗰度还。跟住行过见到部电视，见到小李飞飞定唔知边靠沙个喺度讲， 就系咪北京相机？ 因为我见到啲字幕就系咩一半先至可以，我话哦， 系啊， 今晚跟踪见我，已经心谂已经系唔使讲啦呢啲。 系咯，咁跟住咧就话不过咧学文仔咧就会递信，不过都系递完之后就撇噶啦，咁应该预计就冇乜特别事，不过都 stand by 啦咁样咯。咁我瞓觉咯即刻。 咁但系。基本上琴日两个地点集会噶嘛，一就系阿 Benny Tai 佢哋嗰个啦， 跟住就 系咁你当年 君悦咯， 吓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你觉得佢打鼓呢家嘢系点咧？其实我见到好多评论就觉得佢哋好胶， 打鼓我去到嘅时候， 打完啦， 所以我唔好知道，我哋知道企咗好耐咧嗰度， 我睇电视咯， 咁啊同埋落雨咯， 阿朱木打到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因为讲真的，我又唔系批唔批评，即系只不过我觉得。即系而家已经系温水煮蛙，已经系大家都出晒汗啦，已经煲紧啦，就唔好搞啲咁形式化嘅嘢啦。即系好坦白讲， 即系播歌咯，唔好啊。 唔系直情， 唔系琴日， 我 觉得真 系 琴日 生咁样系咯。 琴日鼓励下士气都好嘅，呢排比较颓啲啊嘛。 个事实系我又唔觉得你打完鼓系鼓， 即激起咗个士气嘛，即 系现场可能得嘅， 唔系现场气氛 OK 嘅本来，即系好激昂噶嘛，所以其实应该琴晚 take action 咯， 但 又 唔 够 人啦、 啊， 琴日 take action， 唔系，其实我又其实唔赞成琴日 take action 嘅，即系我觉得系真系有啲时间要铺排， 系啦， 即系所以我嘅意见可能唔同你哋啦，不过呢啲下一次先讲， 我都觉得系。 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啊，去到君悦系咪有一阵扰攘咧？ 去到君悦有，因为一路落去就差人都拦住路啦，一定唔会俾你过君悦酒店啦。 但推铁马啊嘛，你见到系嘛？ 佢哋嗱拦咗嗱君悦酒店，你知道就沿住嗰条系咪叫港湾道？ 港湾道， 即系对住消防局嗰度。 系佢对面马路一定唔俾你过啦，即系君悦酒店嗰边封死晒嘅、嗯，完全唔 即系成条街封死咗， 封晒，全部差人。天桥嗰啲位置全部集晒，成条天桥都系。 千零个学生啫， 咁啊，净系可以企喺对马路嗰度做示威，咁啊拦晒铁马，成队差人企晒喺度咁样做。 咁即系落车都听唔到啦，小李飞飞。 落车听唔到噶，咁琴日嘅花絮就系一有车行过就系咁嘻嘻啦，系咁。 即系你系咪佢噶啦？已经 已经唔知系咪佢，总之闹闹先， 系 闹先。 唔系啊，车行到啊嗰度，反而 行到， 佢点就俾车入噶？ 咁我整个旅游巴喺中间落晒车咪得咯？ 你慢咗嘛？应该佢哋一见到啲阿迪咧，一车埋去，跟住有啲资科系嘛，人即系手牵手咁围住咧，你系觉得嗰个 唔系因为有记者喺酒店嗰边企嘅，咁所以如果系李飞真系嚟，佢哋会知嘅，因为会系咁闪啊嘛，见到嗰度吓，咁所以其实都分得到嘅 吓，但系就因为 但你嘅位置喺边啊？ 我位置咪喺群众集会嗰堆人入边咯。 即系老年咁远嗰度， 系啊！ 但系琴日你其实有冇心理准备要 打救世人？ 打救世人， 冲击系嘛？ 冲击唔使你，你有冇心即系 打救 你飞？打救世人咧，即系突然间可能 点样打救世人？ 因为去到半中途有个传言传咗出嚟话，即系爆门啦、啊，又话唔知拉边个啊咁嗰啲 都知啦，因为我根本完全都系预咗 stand by 噶嘛。 吓、啊，咁后屘点解会差人会拉人咧？ 唔系咁嘅，咁啊，李飞嘅车嚟啦吓，应该系白色嘅巴小，唔知小巴定乜巴。 系啊，你轻坐 van 仔嚟噶，唔知点解。 咁咧就咦呵呵啦。咁其实我唔好记得个时序，好似唔知系之前定之后。跟住系忽然间见到酒店，但系酒店嗰边咧就闪晒，又系唔知发生咩事嘅。咁就跟住学文思潮嗰啲就宣布话，原来系有人。有佢哋嘅同學仔俾人拉咗，就係佢哋係酒店嗰度嘅住客嚟嘅，就係拎住標語，就係拎住公民 提名喺大堂落咗大堂， 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咁就俾人拉啦，就係俾五六個保安圍住夾住咁出，就係咁啦。跟住啲人就起嚟咯，係咁。 咁但後屘有冇放到幾個學生？ 最後有。 後屘有嘅，因為從佢嘈咗好耐，問佢喂到底喂你拉咩拉咩先嚟而家 做咩拉人先？ 喂，拎标语唔系犯法噶嘛？ 嗯， 你拉人，你喂你唔系你话，唔系你话你唔中意可以咁样围 Q 住人就拉我够唔中意你啦，咁、我又围 Q 咗你啊，大佬。 我觉得你就嚟噶啦，我哋想围我好耐，围我哋两个好耐。 咁后屘即系净系嗰两个人起哄咗一段时间啫。咁爆门呢单嘢真定假咧？即系后屘。 爆门就系嗰一刻 系个爆字，其实真系有少 个爆字，啲人就话不正确啦吓。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都系 同爆房个爆咪一样。 佢哋系即系 系知啦，系 唔系你问都冇问就冲入人哋就冲入佢哋 book 咗间房嗰度， 即系揾个系啦酒店职员 嗰几条友，执埋嗰几个靓仔出嚟，就要请佢哋离开，仲系好不礼貌嘅方法。喂，咁样你同爆门咁入去夹人咗？ 唔系，你知咩？你喺度 message 我时候咧，我真系以为系一脚硬开到门嗰只爆。 即系大家就系谂住好似飞虎队做嘢。 定系你以为装塑胶炸药？ 都系飞虎队嗰啲咯，一二三支队嘣咁样就开咗咯。 系啦，跟住后面佢高高呼呼呼呼呼呼呼。 你谂下当时嗰个情况，梗系会用咗呢啲字眼噶啦，同埋。嗰、那個酒店係君悦自己嘅，咁佢使乜攞？ 我就係奇咯， 所以動用架撐去爆啫，佢求攞張卡都到啦。 我就係話，就係諗係咪君悦啲人唔俾唔開？ 咁大佬個住客冇俾 consent 你，你走去開棟門，咁唔係叫爆方叫咩喂大佬？ 所以我咪 即係我哋落下音，你無端端有人衝入嚟， 阿索羅必衝入嚟， 兜即係唔知點入啦， 就爆房。 喂，咁你嘅 unauthorized entry 喎，大佬 係啊，同我爆房咯，跟住就俾人哋話咯。 係啊。 唔系你又唔系拉人喎，最尾你系拉，你系 physically 咁拉住咗佢嘅，但系你而家又唔系检控，你又唔系拘捕，喂大佬你想点啊？ 但我就好奇怪喎，你冲 警民关系科就潜水， 冇有个肥仔系 呢啲国安 系只龟咁样俾人抬出嚟嘅， 系啊，佢话俾人掉落花槽啊嘛， 吓 系啊系啊，我都见到嗰幅相。即系 我见到几个花槽啦， 即系咁钳住， 钳住龟咁咯。 佢仲系啊，佢仲要个肚腩系好大，跟住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真系行好大个肚腩，要减下肥。 系 咁，但系你因为咩事拉佢咧？ 冇啊，冇讲啊， 而家都未知 啊，冇讲过啊。诶、哎，讲真，边度讲得到啊？ 根本冇理由咯，咪就系、 是。就系因为冇理由啊嘛。 系善意地邀请你离开咯。 即系咁，所以即系你话系咪香港已死？其实好耐之前已经系咁啦。即系不过对住呢个李飞， 越嚟越过分啦，大佬。 唔系每逢有 点解咁啫？廿三条未过，你又咁。 所谓领导人落嚟，佢哋就特别发癫嘅，就即刻变公安咯。 喂，就我就系觉得，如果有即系所谓， 即系你旧时拉人，你有啲名目噶嘛？ 我会觉得即系所谓， 一有国家领所谓领导人落嚟咧，佢哋就发癫嘅咯。 一有 冇理由，你冇理五六条友围 Q 咗李飞，话禁锢咗你先。 一有党嘅政要落到嚟香港，基本上嗰件事就已经唔系香港警方去 take over， 即系我觉得系国安 take over 噶啦。所以有好多 order 根本可能就系话，喂，阿歹讲咗，听啲国安讲，啲国安叫我去东，我去东，唔好问，即系可能纯粹系一个咁嘅事嚟嘅。基本上都冇香港警察可以孭到飞，系咪做嗰啲嘢？即系包括你系要喺公众地方要钳走一个人，咁我系咪 entitled 去知道你点解钳走我呢？咁你又唔讲，我问你你又唔答，咁基本上都系用武力，咁即系两手两只脚抬走你走啦。吓、啊、你真系几唔同，真系几好啊！ 四同 sorry， 冇中间冇一点，sorry。 咁 唔同，中间嗰个就系嗰个 呢时候又交埋 黐条嗰个人，跟住四个唔同。OK， 咁你 啱嘅， 咁你一只唔同咁啊抬出去，咁你其实如果你即系譬如阿大律师，我想问下，如果你喺街咁样俾人抬走，你下一步要做嘅系咩咧？即系佢突然间哦掟走你去花槽啦，你系咪应该去报警啊？定还是点咧？ 起翻身先咯， 应该系应该首先花槽 起翻， 起翻身，起翻身。 嗰啲咧跌咗身份证点啊？收翻佢。sorry， 咁啊，好啊，起翻身应该跟住点啦？ 好，好荒谬嘅呢个 advice 呢个系讲，掉咗身份证执翻去， 执翻去咯，跌咗嘛？ 其实系啦，应该企翻起身，拎出你嘅电话， 花槽企翻起身先，喺边度跌低边度起身。咁 样系，不如你讲啦。 我唔记得你问乜， 不如你讲。系啊，你问咩？ 你好努力咁去派胶，我听到你。即系我咁讲，即系如果你去示威，突然间俾人系四个差佬抬手抬脚抬走咗你，掟低咗你，咁原理上佢唔系拘捕你啦，因为佢冇捉你上车啊嘛。咁但系问题佢系实际上系 应该揾记者。 系啦，咪抄低佢哋个 PC 谂下，跟住去。 你觉得报警有用咩？ 我系咯。 咪咯， 而家就系差人掟你 去监警度 call 佢啦，抄低 系啊，所以你应该揾记者先。 呢、這个认真嘅吓，唔系派家嘛， 即系抄低。 不过呢个唔系法律意见嚟，同法律冇关呢个。 只系纯粹 呢个系一个 practical 嘅问题， 即系纯粹就系抄低佢 number， and then 就揾记者，又或者用你嘅渠道将呢个消息发布出去， 同埋话俾立法会议员听咯。 系 哦，咁啊最好话俾陈大舅听啦，系嘛？陈大舅呢接 case 咁唔系 得闲， 你咁嘅你吓？唔系喂，陈大舅听话边个万必啊？ 唔知啊， 是但啦，万必就陈大舅得啦。 任何 议员 咯， 任何咯，包括谭耀宗嗰啲。 谭耀宗话啦，你即系 搵民建联咯， 搵民建联啊，民建联佢话咩都帮到人噶嘛。 如果点到呢度又顺便带埋落去啦，系嘛？讲政改 吓，咁咪讲佢咩？ 讲 咩？ 我 大芬 咯， 唔系讲佢， 咪讲俾人掟落花槽， 当俾人掟落花槽。 哦 okay、 大芬嗰啲歌， 咁琴日系咁上下噶咯，其实琴日后来咪 release 晒三个咯， 1:25啊嘛， 系1:25，因为系我电话冇电啦，真系。同阿当来嘅通讯就系由嗰度中断， 唔 系本来有噶，你打完电话俾我就冇啦，最屘嗰2% 都冇埋。一响一响电话话扑街咁先， 大佬成班人等紧你放料过嚟啊，收唔收得工我哋琴晚？ 唔系咁系咪即系叫做1:25就 clear 咗现场就各自搭车？ 唔系咁，主要佢哋散会啫嘛。 咁佢哋唔系因为佢哋阿之峰宣布咗啦，基本上佢哋琴日如果你所有人系放晒出嚟咧，佢哋宣读埋个声明就会散噶，因为佢哋留翻力。佢哋朝頭早再過去博覽會，再衝再示威嘅。 咁但係其實 琴日其实个集会，但系即系戴耀廷佢哋有乜讲到话好，即系好 definite 嘅后着啦，即系佢哋之后会做啲咩？ 戴耀廷， 嗯， 好，戴耀廷冇讲喎。 佢分系啊，即我就系话你咁大个吹鸡活动啦，咁你系咪起码都大家要有啲 consent？ 唔系话大家走上台讲下就系，今日香港民主已死啦，我哋已经要进行抗争 啦。大家都明噶啦，其实即系跟住落嚟咧就立法会否决啦，但系好紧要咯，齐唔齐到三分一。 嗯， 真系好惊有啲人甩啊！ 咁啊，你同你党友讲下啦， 你放心啦，你正话扑晒出嚟啊！今次我觉得撑佢啊，今次 系咩？ 因为我见到我见到刘慧卿个样咧， 佢今次真系好坚啊！ 佢个样啊，真系好似好坚定咁个样。 佢一生就 系 为咗争 取街兄， 我 又 佢咪话咯，我未瞓过街咩？惊俾人拉傻嘅咁咯。 即系我希望佢今次都系咁硬正，咁所以 我觉得呢六个你放心，系有啲其他。 例如 莫乃光 莫乃光都咪喊晒啦。 李国伦 啦吓， 汤家华 嗰啲啦，汤家华咯，琴日喊咗咯，应该 OK 啊嘛。 唯一一个人我可以肯定佢做啲咩嘅嗰个就系黄毓民，话你听啊。 做咩啊？佢就系冇，系咪冇出现啊？ 嗱，我又估下，我又 因为我真系离开咗香港， 真 系我真系唔觉佢 关键 时候唔喺香港， 真系投票嗰日。 咦？你讲紧边个啊？关键时候边个唔喺香港？ 黄文 啊，你真系中意互相抽水嘅啫。关键投票嗰日，黄毓民一定系个会开始咗，佢就掟嘢，等周成赶你出去，佢就票都唔使投。 啊！ 于是过三分二就少咗个人。你话我话？ 哇！千祈唔好，老老实实呢啲。 第一节咁多，休息一阵啊！ 未讲完。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横看金鹰。 金鹰飞往千千里，不计距离。金鹰飞过万万里，跨远地。金鹰句句长赛，愉快少年时，助教一生伴着你，助教献给你。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都嚟啦，第二节啦，系嘛？ 鬼眼瞓咧，用播啲咩音乐？ 唔知喎， 斋瞓着，大佬 瞓着咪好咯。 好啊， 大家都 咁，你两个讲我瞓先。 咁啊，咪要斗快瞓啊 ！Good night， 你嚟讲下先。嗱，我要 po 相上呢个 Facebook 个 group 度。 讲到边啊？头先 讲到政改， 讲到 IQ 题，有人答到喂？ 边条？ 唔系嘛？ 啊 ，L 条。 唔系，我哋再嚟多次。我哋出咗三条，一第一条就系 答咗啦。 就系、是、男人冲花洒浴古女明星，系咪有人答到啊？ 系啊。 答案是 林黛， 哋 系咧？ 你个答案咧，同我第一次问你嗰、那个嗰、那个， 你答嗰个唔知乜鬼喎？ 嗰个意思 无厘拉西嘅， 但系你就整咗个意思。 你答咗咩？第一个？ 我话都湿埋咯。 嗰都唔系女明星，嗰个日本明星啊， 叫你妖 咩乜都湿埋， 咁系个乜系乜啊？ 咩我问你，你系咪咁解啊嘛？ 系咁解， 即系我从呢个方向去研究啊嘛。 咁咪就系所以林黛咯，唔系仲有两二三题俾人估中， 一个就系、 是、你冇挡我成日曾华善跑步， 曾华善跑步， 古男明星。 嗯， 第三个是男人着羊毛底裤，古 男人着羊毛底裤，我冇睇。 男艺人 热咯， 羊毛咧？ 吉吉地 ，yes， 真系噶？ 咩话？ 咁咪点解男人咧？ 都 估啱咗一半嘅 咩？咁犀利？ 羊毛底裤系吉肉， 吉肉同埋， 但系点解系男人？ 男人咪 姓咩咧？ 吉乜啊？日本人嚟， 姓周系， 姓周哦，吉周唔系周吉，周吉 唔系吉周啊， 周荣我咪。系咪啊？喂，杨导喺度咁热，喂，日周都 OK， 周融咯， 周融都得，但打我系周吉， 周吉我又咩人点样喂？周融啲 friend 嚟，周融啲兄弟，周 融死咗啦，周吉，我知道，同埋系咯，一阵呢个真华线跑步， 好， 我哋继续 呢个好先，呢个好先 ，hold 住先听，冇人答中啊，暂时 呢个好先，咁 唔系，而系我哋嘅 chat room。一个上唔 到身，一个从来都冇人睇嘅 chat room， 有人答中咗， 一个主持人都睇唔到 chat room， 有奖噶吓，唔该你去翻花生当饭食个 group 啊， 唔系留低你嘅回邮地址， 唔系留低你嘅回邮地址，最少你都要 claim 个答案系你答嘅，咁咧我呢份礼物咧我系留翻送俾你嘅，你放心啦。 嗯， 咁我哋跟住讲正改，嗱我哋有系统啲讲，啊唔系，但系我唔系太正经嘅，都系配合唔到大家呢、這个呢、這个 mood 啊。 得啦，你讲啦，我哋会用我哋嘅 mood 同你讲。 我哋好正经， 我哋嬉笑怒骂啊嘛，我哋。 啱啱改黄文啦，系嘛？有冇人信佢？佢真系要政改，要投票通过嗰一日，佢又扎扎地掟下嘢啊，出咗去啊，系嘛？因为政改同一般嘅投票系唔同嘅吓，咁啊要三分之二在席议员通过，即系举手支持咧，先至会通过嘅。咁基本上，如果你系个议会里边少一个人咧，基本上三分之二个比例咧，按照住个 scale 咧，基本上你系少人多。 23个啊， 系啦， 系咪呢个？ 点啫？ 系咪呢个？啱啊！哦，黎哥，黎哥啱喎。 阿黎哥又听 live， 救命！咁我哋唯有就系留翻啲嘢俾你大家食啦。 捉死我 ！Elky 都啱喎。 啊！唔好讲呢啲人啦，大佬喂，大佬喂， 喂咁你自己开题目噶嘛？ 系咪要答诶答埋先？ 但系佢哋答又全部都唔听你讲，唔会发生喎。答个个 message 咗，唔知做乜。 开埋嗰个股先啦， 你开啦， 咁咪开啦，咁咪开。 真华线跑步，真华线出咗咩？系咩啊？ 微波， 冇错。所以佢跑步嘅时候点咧？ 微波炮， 微波嘅时候咪 微波， 冇嘢睇咯。 系啦，佢系所以系吴镇宇嘅。OK， 好。 出边阿 Spooky 笑到摆喺度， 我真系 读 亲。 吴镇宇。 好，继续。 就系真华线跑步。我会记住佢问下我啲学生嘅朋友先吓。 哦，每一集都会出几个啊。我哋留翻啲嘢，有奖问答游戏，增加收听率。 咁啊，又讲政改咯，又讲 政改。我23个系啦，23个要赞要投。 咁汪生唔好讲啦， 先过唔到。 系啦，咁咧，所以如果有几个人炸，但系嗰日如果突然间又俾人讲出去啊成嘅话咧，咁基本上呢、這个议案过嘅机会就非常之大啦。咁但系我觉得我想讲嘅系去到投票咧，我谂都仲有起码可能大半年嘅时间，一半年嘅时间。 吓，唔系啊， 又唔耐 啊，两个月咋？ 唔系，出年先至会。 唔系咨询两个月啫嘛，跟住投咯，唔系咩？ 咨询两个月唔代表咨询咗两个月即刻投、啊。 唔係投啊，跟住就應該嗱，我根據 Benny 嗰個講法就係、是，即係應該就過唔到啦嚇。跟住北京咪要再 modify 呢個 proposal 再翻嚟一次咯。而呢一個第二個應該可能會較低咗少少咧，就愛嚟公投啦。咁如果香港市民話係唔得嘅， 呢個係有既定程序定係佢預計會咁啊？ 預計係咁樣咯。 佢預計 所以就年底應該要佔中咯。如果即係 年底唔係嘛？ 唔係，我覺得佢會仲 唔 係 呢個 係 佢嗰時講嘅 plan 咯。 即係我覺得仲會拖下先。即係我覺得冇 得拖噶啦，大佬，你嚟緊立法會都要普選噶。 咪睇個勢，冇理由會夠票過。 佢真係唔會同你急啦。 第一次梗係唔過啦， 冇理由會過。 第一次唔過咪掟翻上去咯。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要啲時間去 buy 你原本唔過嘅。人啊嘛， 咪你而家去到连汤家华都反晒台，即系你边度会数到够票啊？我唔觉得会数到 票，但冇啊！你第一个方案就已经系咁啦嘛，50。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佢会用余下嘅时间去 buy 佢票咯，去 buy 票咯， 系两个 收买佢收买到嘅人咯，你觉得系两个月啊？ 唔系， 我觉得 你睇翻新闻两个月。 O K， 嗱唔紧要， 咨询啊嘛，阿三人组再咨询嘛，要 唔系 呃鬼人？ 你觉得今日阿李飞讲嗰啲嘢点咧？冇睇， 诡辩 讲咩讲咁多嘢？ 诡辩啦， 其实我会觉得佢出奇。 咪嚟去都系拗一个问题啫，话按民主程序嗰句嘛，基本法咁写嘛。 系咯， 咁就话按民主程序，所以就 simple majority 就要过一半。喂，你成个提委会个构成，完全都冇一啲民主成分都冇，全喇部功能组别嚟嘅，几乎。喂，咁你撞跟住你就抽一橛同我讲话要 simple majority 过一半先，咁就符合民主，咁你噏晒啦。 咪成日都话提名委员会好民主咯。哇！我心谂搞错，嗰阵时真系选法律界，选到真系哇，嗰啲红色嗰啲， 选到呕， 几难先卅个中啊！佢真系以为好易。 你唔会觉得佢系今次系刻意地有计划地对香港好坦白嘅咩？即系嗱， 点坦白？ 我哋翻转头，点解会有2020啊？点解会有十八学者方案啊？点解会有其他所谓较温和嘅方案出嚟？就系话。你唔会真系咁天真谂住嗰班人真系觉得俾一个温和啲嘅方案，北京人会接受系嘛？喺一个现实世界嘅运作，当然会有啲小人走去嗰班人身边，佢觉得北京系有让步嘅空间嘅，于是就叫嗰班人系设计一啲比较温和又或者比较安全系数高啲嘅方案俾北京去考虑一下。即系当然传话嗰个人就唔会。话俾你听，你如果设计咁嘅方案咧，北京一定会通过 嘅， 即系佢又唔会话咧一定唔得，亦都唔会话俾你听一定得。但系佢肯定喺言语艺术之下就话俾你听，只要你喺公民提名呢一方面让步，又或者你设计一个方案出嚟系冇公民提名嘅成分嘅，北京系有机会考虑嘅。而嗰班人先会捉住呢一句说话，又或者佢觉得佢嘅 connection 同北京系接近嘅，佢先会提一啲冇公民提名嘅方案俾人考虑噶嘛。成集温和泛民究竟佢讲緊咩啫？喂，佢而家要求緊嘅係一个原则而唔係一个方案。咩叫原则呢？一个冇筛选，一个冇合理筛选嘅一个选举就叫一个原则啦。咁点样达至呢个冇合理筛选嘅选举呢？就基本上公民提名就係一个好最可行嘅方法啦，亦都係一个最易明白嘅方法啦。只不过呢一样嘢就係 控制唔到嘅方法囉。 系当然啦，咁所以去到最后，点解北京喺呢方面企硬？就大家都知道，即系北京系唔可以容许一个真正嘅选举存在嘅。 系， 即系所以不记名嘅共产党系最惊嘅。 佢净系控制唔到，唔系不记名啊。佢如果就算系记名都好，但系佢控制唔到。 因为你最后嘅， 系佢其实点解会紧样？佢点会比之前仲要更加紧咧？变咗过一半咧？因为最尾你本来而家个选举方法，个特首选举系你提委会啲人自己投翻票噶嘛。 即你讲上届 系啊， 百分之一咯，即系200个到就百零二百个就可以入闸咯。 150个提名嘛，就可以提到名嘛。 系咯，但每人只可以提一个一次咯。 同埋跟住你投票嘅人都系翻个选委会嘛，咁啊 control 到嗰度嘅票，咁啊就 make sure 到你唔会泛民嘅人选到，或者其实唔系佢中意嘅人选到。 系咯。 但系因为而家佢点解提高咗个门槛，就系因为投票嘅人系香港人啊嘛。 零 是普通嘅香港市民啊嘛， 就系不记名投票，仲肯 都系最惊嘅。所以就系 make sure 你嗰啲根本就系唔会有人攞 到， 唔会有一啲佢唔信嘅人会攞到多过50咯。其实简单嚟讲就 佢真系安全系数系好高咯。 咁即系简单嚟讲，即系 零危机， 即系冇谂得拣咯。你老板， 即系你要嗰啲人同嗰啲人辩论呢一样嘢好简单嘅啫。佢成日话俾你听要待住先，唔系待唔待住先。而家我哋 待住先。 而家我哋讲紧系一个选举。 系啊，咁你有楼你唔跳住先？ 咪咯。 中央摆出嚟嘅方案嗰个唔系一个选举嚟噶嘛？ 咪假奶粉食住先咩咩？有几样嘢 好多好多， 有 Facebook 有屠房入住先咁嗰啲咯。 咁我根本唔系一个选举，点样接受你咧？ 即系好似琴日港姐咁咯。其实你好睇啊！ 你真系冇，你 真 系 无厘头开咗 电视， 点解香港小姐选举嘅？最 final 啊！ 琴日嗰个港姐直情就系一个， 我琴日去咗 Benny Tai 嘛。 啊，系啊，系琴日选举啊，仲话懒民主啊嘛，公投啊嘛， 系咩？ 嗰个就系一个最完美演绎嘅一个有筛选嘅选举系咩事咯？即系我开头哇，琴日我老板问我一个好清醒嘅问题，佢话选港者算唔算一个公平嘅选举啊？ 嗯， 我开头觉得咁你三个人佢最后又唱票讲晒啲票出嚟，边个几多个票？除非个选举个票系造假嘅啫，但系佢基本上如果有会计师系即系 audit 嗰啲票嘅话，又或者系真系冇造假嘅话，嗰个系一个公平选举嚟嘅。不过。 咪就好似我哋咁咯，尾后嗰橛咯，一样咯。 嗰个唔系个选举嘅前面嗰橛，我以为 前面嗰橛啊嘛。 我以为佢十个拣三个，都系按照住票数拣最高票嗰三个而拣，拣嗰三个再投一次。佢原来唔系， 唔系， 佢系由评 判 拣喺十个里边拣咗 三 个先 俾 人 投，系啦。 喂，咁咪同劲歌金曲又系一个古仔。 咪林峰斗许廷铿咯，又。 喂，点解我想选陈奕迅系冇得选呢？ 喂，你讲开咧， 评判选唔到。 你讲开呢样嘢咧，如果大家唔明咧，我介绍大家睇套戏，我今日下昼睇，叫《蒙罗丽莎的咩啊之瞳》啊，《蒙罗丽莎之瞳》啊，日剧嚟嘅， 系 边个瞳啊？ 瞳孔个瞳， 啊 瞳 哦、Hit Tommy。啊！ 哦，劲啊！ 系 啊！如果你唔明咩叫最尾个答案都系得佢可以 control 到，咁你睇一套戏咧有讲，佢中间用嗰条桥就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佢俾一大堆画你拣，叫你拣一幅真嘅出嚟，叫你挑走晒啲假嘅。咁佢系要逼住你有另一个人同你组队去拣嘅。咁佢个总之无论点都好啦，佢一定导向到你最尾个结果。就係、是、佢想要嗰個結果， 唔似 Running Man 嗰啲， 咪似金田一咁樣解謎咁啫嘛。 咁、 哦、 但係因為佢個 assistant 係佢 assign 俾你噶嘛，嗰人會係俾好多意見你噶嘛。 係啊，咁佢每次咁嘅揀兩幅出嚟先嘅，你 partner 揀兩幅出嚟，唔係你揀兩幅出嚟，你覺得係假嘅，跟住咧你個 partner 就再揀一幅，佢都覺得係假嘅，咁佢就會勾走嗰幅。咁如果嗰個人永遠都知道答案嘅話咧，咁佢就永遠都可以勾走一啲佢唔想要嗰、那個。咁所以就係無論你點揀，你好似有一揀。最尾都系得你个 partner control 咗个结果，就系咁解啦。你由头到尾都觉得自己好似有得拣嘅， 嗯， 有乜关事？ 嗰套系一系两个钟头嘅一套戏啊， 即 系 日剧嚟噶，日本剧嚟噶， 系啊戏嚟噶，上紧嚟噶。 我听都未听过， 系、哦、啊， 我仲以为追嗰啲日本电视剧， 系咯、 啊，电影嚟噶做紧。 吓、啊，成套咁就系咁样拣啊，冇门 吓，唔系佢有第二条桥嘅，我自己睇啦。 唔系咁样， 唔系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好闷。 好闷， 因为呢个政改选举，因为呢个选举就本身好淹闷啊嘛。 系，所以寻日我睇嘅，哇，嗰三个咁嘅样，尤其第三个第三名嗰个咧，哇，咁都入到三甲嘅咧，跟住其他嗰七个都有啲几靓嘅。 佢就啲评判帮佢筛走咗佢先， 系咯。 佢觉得嗰啲人有问题。 佢哋解释啊嘛，佢话哦，你哋观众咧，你冇近距离接触过佢就唔知啦，咁样。即系你唔认识佢， 唔系呢个问题啊！你理我接唔接触佢啫，我见到佢我就中意投票俾佢，咁点咧？ 咪系咯，你理得我啫，系咪先？唉， 咁呢啲讲法咪似中央讲讲嘅讲法咯。 系咯， 咁而家其实 你哋会选错噶，你哋会选个长毛出嚟噶， 会选 个 社会啊， 有选个不爱国不爱港噶。 系啊， 咁不如我呢个讲下刘慧卿啊？ 点啊？ 你啊，四方主席，琴日啊，唔系琴日，今日就讲到， 唔系咪讲完我个主席，讲下你哋个主席啊？ 你中意 咯，好啊，一阵讲下佢哋嘅主席啊吓， 佢个主席系因为花生主席， 花生主席 ，Miss Peanut，Miss Peanut， 陶君衡 系陶君衡嚟嘅，系啊，你讲下呢个 花生， 我哋炮打下陶君 衡， 啊，冇所谓嘅，唔系，咁你哋个主席而家话灭晒啦，系嘛，嗰啲咩冯检基啊？出晒嚟啦，就是、觉得呢个方案都已经系 final 啦，系嘛？佢哋争取嘅嘢一定 扯晒火啦。 咁你哋唔系之前已经预计到咁样嘅？ 唔系，我谂佢仲幻想有少少即系空间嘅，因为之前都唔会想去倾啦。 唔系温和派一路都幻想紧， 幻想咯。点知喂，而家醒啦！ 因为上个礼拜仲会有一篇嘢，即系喺所谓佢哋未上深圳同李飞见面嗰时候，都好似话已经签咗一份备忘录，就系话大家系唔会接受一个有合理筛选嘅普选。 系咯，咪嗰23系嘛？ 系咯， 23咪都签咗咯。 突然之间有几个人想份俾投票？ 你而家系连嗰啲改良方案，即系汤家华提嗰啲，即系公司票变个人票嗰啲咁，即系比较极温和 都冇埋， 小修小补嗰啲都冇。 咪咯，落闸哇，直头一条毛都摄唔到入去啊！ 你估汤华嘅汤华嘅伤心系来自被出卖， 已经唔系可参照嘅所有字眼， 菊花俾人入 系按 唔放低钱 之后，一毫子都唔摆低。 系啊，你开头话过俾我听，你买个手袋俾我 卖晒， 你转头就走咗， 渣都冇得剩。 系咯，食之豉油烟走咗， 真系汤渣华咁 先， 即 系 喊咯，所以佢咪喊咯， 真系喊啊！ 佢冇乱掟， 冇啦，即系今朝都系咁举晒啲可耻嗰啲牌啦，着晒 T 恤 西 裤啦， 而家泛民都。都好示威 feel 嘅咯， 咁所以呢个群情汹涌嘅时间，我又唔觉得即系啲白鸽会转态嘅，咁事实系， 咪佢不身就系为咗争新普选，咁讲真就 系咩？ 两睇啦，两睇啦，咁 点啊？你哋咧？ 唔好我哋佢哋咧，唔系，但系你冇谂，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就系话点解李飞今次要整下埋汤家华咧？ 点知啫？ 估咧，你估下咧，即系纯粹当 阿娇 演一下，阿娇提， 吓 ，IQ 题， 我估咩啊？谜底，唔系佢，我佢都系真心交嘅，我都有少少开头。 汤家淮真心交， 即系觉得中央有计倾嘅。 嗯，但即系唔单止佢一个啦，但系就 唔系佢好坚决咁咯，好深信中央有计倾啦，有空间咯。我唔知系咪俾啲啊中间有啲人呃鬼咗啦。如果上次佢点会人哋走晒，佢都继续留喺度啫？ 咁、嗯、啊，事实上，即系我觉得今次点解要讲说话讲到系咁冇谈判空间，我觉得就系摆明话俾你香港人听，而家北京要收翻香港嘅实际管治权咯。 系咯，咁系好恐怖一件事嚟嘅，大佬，你咪跟住收翻之后点啊？23条咩都落得嚟噶咯， 唔系23条啊，而系佢觉得 房祖名一样俾人守屋企嘅。 而家佢要做呢啲嘢，使乜23条啫？佢 基 本上唔需要 23条啦。关于嗰5条都俾人爆满啦。 系咯，佢而家根本唔需要有罪名去检控你噶。 所以我晏昼食饭啊，我成班就其实系谂紧去边度移民咯，我几灰啊真系， 真系大镬。 佢话97都未谂啊，而家真系谂。佢话哇咁样夹硬揿落嚟都得， 因为今次同以前嗰、那个嗰个进行系同以前好唔同嘅。以前咧，你会觉得如果即系北京有一样嘢想推行，即系无论国教又好，东北又好， 记下， 佢梗系会有几个炸炸帝出嚟，又话有啲温和嘅选择啊，又有啲唔同嘅谂法啊，引发你喺泛民里边内讧又好，引发你泛民里边有啲人对中央改观又好，佢久唔久都会沟下你嘅，即系佢啲积反就 唔好分裂啦， 反。即反就如阿汤家华嗰啲啦，冯检基啊嗰啲咁啦，莫乃光啊嗰啲咁啦，李国麟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今次惯常俾北京所谓沟紧嘅人，其实完全系好失望。你会见到佢啲嘴脸 咗啦嘛，大佬，仲呃多次咩？ 所以佢哋扁嘴或者佢哋喊嘅原因，唔系因为北京嘅方案有冇得沟通，而系佢觉得一个同佢沟咗咁耐嘅人，去到最后关头可以出卖佢。 咪就出埋呢样嘢咯，伤心咗。 第二样嘢就系话，咁你自由党嗰啲你点 stand 呢？即系你要知道，而家北京系呃香港人，系欺骗香港人，讲系北京啊嘛。你唔可能样样嘢。 自由党有冇出嚟讲嘢啊？ 冇啊， 两日 冇啊，冇啊。 唉，真系知衰啦，大佬。 即系睇到嗰啲咩马逢国啊，哇，谭慧珠啊，嗰啲嘴脸，你净系想冲过去打。 咁咪范太扑亲系咪？ 系啊。 琴日啊。 系啊。佢落楼梯嗰时扑亲。 大卓尔啊嘛。 大卓尔真系扑到。范太冇扑到，咁佢就用翻自己扑亲嘅比喻嘅，即系如果你所有嘢行得太快嘅话咧，你第一步个根基打得唔稳嘅话咧，你就好似我咁啦，啊扑街啦， 行路都咁比喻，黐线。 咁、那个问题就系而家已经唔系去到嗰个实际方案系乜嘢，而系你嘅原则香，即系你唔会北京人嘅，即系北京管治嘅原则同香港系一样。 但系你觉得嗰啲高官同埋行会啲人系咪真系开心嘅咧？即系嗰张相，琴日咪好经典喺 Facebook 洗版咧，就系六八九，前面一个人喺度笑嘅，跟住后面啲全部阿庄真嗰啲、胡苏真嗰啲，全部都好 sad 噶嘛个样， 嗯， 即系后边嗰班。 其实我都会喺嗰张相我睇到，你会知即系 其他啲人系咪都唉冇搞错、啊？ 所谓叫香港管治团队咧，其实有好多人出身公务员，佢会知道个民情点样反应。 resign 咧， 我点知道你唔打下问下佢？ 我唔识佢，冇电话。 你打到俾佢咁惊？ 就觉得如果有良心就走啦，应该 都唔系良唔良心问题噶啦。 佢又唔系，佢又外国有楼有成。 咁我想问下白鸽嘅代表，即系如果呢一铺咧，白鸽系咪谂住领导占中咧？有冇信心？ 唔会， 你咁多区议员 吓，唔会 hijack 啦。你讲真， 系 咪？大家一齐做啦， 一齐做。 你哋做唔做啊？ 做都唔做啊？ 咁你系主席咧？ 唔知喎、啊。 冇咁灰啦个人 啊，冇、啊， 又俾人攻击噶咯， 攻击乜嘢啊？ 攻击个主席唔喺香港， 哦系咩？ 系啊，做乜咁、哦、做乜定咁 颓啦？喂， 做乜唔颓啦？ 光我眼瞓啊，琴晚好夜瞓啊， 大家彼此彼此啦， 大家彼此彼此啦， 唔系啊，咪同佢死过咯，我啱结完婚都即刻走出嚟啦，系咪？ 系咯，我就怀疑点解你会出咗嚟？明明结完婚噶嘛， 结完婚点解唔可以出嚟抗争咧？唔好明白。 我谂住你结完婚， 快啲冲出嚟咯！ 你唔使 honeymoon 咩 ？OK 噶，唔使噶。 喂，有样嘢我想问下大家，即系你觉得好啦，而家讨论咗占中咁耐啦，你觉得占中系点样进行嘅咧？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点样进行？ 吓， 即系例如你嘅 咪瞓晒咯， 例如就係係咪有一個人出去吹雞？我話我哋九月三十一號咧就會幾時幾點喺邊度打？ 我哋係唔可以講個日子出嚟噶。 係啊，我就係想睇下你哋點樣會演繹呢個故仔咯。 總之到時機你哋就出啦。嚟紧即系真系呢几个月， 唔可以咁 远 噶。 因为你一讲日子就拉噶啦。 呢个系根据你哋个 prediction 啦，即系你嘅 acknowledgement。 呢个唔关法律事，我觉得个问题系个策略问题。 嗯。 咁我哋够咁我哋之前够大大小小占咁多次啦，咪一样做到。你嗰下， 我覺得 嗰下 唔 係， 今次係公民抗命啊嘛， 集會員。 因為如果你真係一講日子， 你 先 導人去 集會。嗰啲唔係公民抗命嘅，大佬，我哋嗰啲公民抗命嚟嘅。 但嗰啲集會嚟噶嘛？ 係啊， 遊行， 你係叫人去遊行嘛？係申請咗噶嘛？合法噶嘛？ 咁所以你一有呢啲咁嘅集會， 所以我嗰時開頭咧，成日問阿 Benny 幾時啊？幾時啊？唔講得噶，咁一講就拉噶啦咁。 即係以你嘅知，即係以你嘅 knowledge 問佢哋係有個心目中係有個 time frame 喺度。 佢係有即係一 step 一 step 咁樣嘅，即係好似我正如話齋呢一次咁，譬如立法會反對咗啦，咁應該北京就再掉多一個落嚟，咁掉咗就公投。如果公投咗，香港市民係哇，原來個個都 OK 嘅，咁咪冇佔中咯。但如果原來全香港可能幾十萬人都唔 OK 嘅，咁就佔中咯。 但係你又想講公投呢幾個月邊一類型嘅公投啊？係啊，何俊仁辭職嗰種公投啊，定還小月上次咁？ 冇傾過，五區又得。何俊仁辭職又得， 但你會配合嘅， 我亦會配合。 其實佢應該都係快啲發起一個集會，之後就係展開呢個公民抗命行動咯。我覺得如果係運作上應該咁咯，如果唔係你咪更加難。你點樣叫人集合啫？ 其實有少少個即係嗰個火。 咁你點樣？你點樣暗示提示都嗰、那個都會係一個場合，係會有好多人出咗嚟先。 我咪後先講俾你聽，我哋其實諗咗好多橋。 你背後 好休息一陣，咪後再講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翻到嚟咧，其实咪后咧，原来大家都好似有少少共识嘅。嗯、不过嗰啲共识咧，就。 Johnny 冇 、啊、，Johnny 冇系啊，好似 Johnny 冇。 人民力量嘅 Johnny 咁、啊、因为我其实好耐之前已经想讲一样嘢，泛民要嘅系默契而唔系团结，唔系团结，团结冇意思嘅。咩叫团结啊？我有个价值观，你认同我价值观，大家为咗同一个价值观而团结，冇、 哦、 可能做得到 嘅。我同你啲价值观都唔同啦。 系咯，只可以有默契。咩叫默契呢？明知下家做慢子㗎喇，我就係做慢子。我又唔好同對家講我下家做慢子喎，等佢同我再埋同一條褲，咁下家冇慢子仆街囉。 大家知係依做咗十三月喎，唔好講 咩。係呀，團咩結啫？係咪我有我做對對户，佢有佢又清一色，係咪唔需要團結㗎。大家有默契咁啊，知道你啲牌路系点，知道你大概系一件咩事。 赢开嗰个猪死佢咯，咁咯。 系咯，呢个默契，你个团咩结啫？团结即系大家一齐输啊，大家一齐赢啦。唔系噶，系默契嚟嘅啫。 系。 咁所以去到呢一度咧，即系啲清，即系点讲啊？嗰啲天真嘅香港人， 即系摸黄都唔会出聪俾佢咯。 你唔好要求所有泛民又即系所有支持民主嘅人会有嗰种团结。点解中国共产党有团结？系因为佢哋有同一个利益集团。佢哋 share 同一个权力啊嘛，佢哋权力系来自中央噶嘛，咁嗰样嘢先有团结噶。中央话俾权力你，你就有得团结；中央唔俾权力你，你咪斗生斗死咯。 佢哋食埋同一碗饭啊嘛，冇办法啦。 咁咪啦，咁你泛民点会同埋食一碗饭咧？阿黎智英捐俾呢个30，捐俾嗰个50，陶君衡冇添， 系嘛？咁点团结啫？ 佢冇咩？ 梗系冇啦，系嘛？梗系唔会冇，即系唔系？梗系冇啦，系嘛？做乜点解咁穷啫？系嘛？走都系冇嘅，今日开始系嘛？阿 Johnny Fox 啊，冇冇酒饮，锯晒啦， 系咯，颓晒，你做咩啊？ 冇冇电， 大婚大婚之后咁啊，搞到 冇电 啊！唔系嗰日咧，有啲题外话嘅，即系。话说咧，佢结完婚嗰晚咧，唔知边个 po 下，终于讲 po 啲相咧，跟住唔知点几整我张相，跟住刘家雄话：你点解仲会得闲出嚟 like 相？ 吓，佢做咩啊？ 好无聊。 佢做咩啊？ 唔系， 查实真系好无咩噶？ 人情？ 点解你？你一定系你一定系有铺排嘅。你无端白事而家做咗一节目， 你硬系要喺 live 嗰阵时拎嘢，拎啲嘢出嚟， 拎 啲 朱古力，又无花果，又 salami， 系咪？你转头呢个又话人情，咁你点啊算点咧？真系大佬， 唔系有时头先食饭咧，讲开人情啲数目咧，即刻摄多几张落去。 耶耶， 战术成功， 摄多几张廿蚊落去啊！ 成功， 所以我就系，所以啦，你唔好问我啊，你唔好问 我。酒店会系做 啊，冇人冇人酒店做唔够水嘅， 唔系咯， 唔好讲呢啲啊， 唔系有人信得好开心噶， 唔系咁你梗系 够买车够买楼啦，买完酒， 哇够回本啫， 咁你又好啦，系嘛，咁你话说话说嗰张相点几钟啊 like 咯，咁啊刘家雄话点解你仲得闲出嚟 like 咧？咁啊，梗系刘家雄有啲谂法啦， 刘家雄。 佢一个宅男谂法 系 好熟悉嘅， 系好唔熟悉， 冇经验，冇经验。 我真系想讲咗好耐，大佬。 喂，我你复佢，你复佢，我 like 你啊嘛。 系咯， 冇嘅，嗰条系你哋前主席嚟噶嘛？啊，唔系，都系我嘅前主席，好似系。 系啊， 即系你前主席啦。 喂，咁大佬啊，我唔系第一日同佢瞓啦嘛。阿哥， 你第二日同佢瞓？ 唔系啊，即系假设我新婚啊，点解我点几钟仲会得闲喺度 like 啲相啊？喂。而家冇一样嘢叫洞房花烛噶啦，刘生。 黐线啦，摆摆酒嗰晚梗系数钱噶啦。 个个问我点解结完婚第二日行出嚟？我其实我同阿嘉琪住埋一齐好耐。 忙啦， 即系要发生嘅嘢都发生咗。 要你哋想发生嘅嘢都发生咗好多。 唔系咯，好多啊。 咁梗系啦，咁识咗咁耐，你同嘉琪拍咗几耐拖啊？十 九年， 九年，我就八年。你唔好 expect 我嗰一晚真系 你同嘉琪拍咗八年， 唔系即系我同我太太啊。喂，我你唔好 expect 我嗰一晚喺度搞嗰样嘢， 唔系数钱啦，嗰晚都话我嚟。 系啦，咁啊梗系数， 唔系 梗系数 钱啦。 嗱，呢啲男家人情， 第二 呢啲系女家人情，吓唔该分分去 良心账簿啊嘛。 系啊，大佬唔使剔名啊， 边个俾硬嘢啊？咁老土， 边个仆街俾咗$701？ 唔系一三一四， 做白金。 喂，大佬， 回翻个蚊俾佢。 喂， 加多粒糖。 我系好百无禁忌，我嗰日。 咁但系你嗰晚几钟瞓咧？ 喂，真系我 miss 咗。 嗰日咧， 有冇开心？ 嗰日下昼咧，我见 Facebook 咧系咁喺度响啦，跟住咩事啊？咁我已经唔 Q 得， 话唔理得 ，Q 得闲嘅啦。咁咧系咁喺度 like 我啲08年啦，09年啦。 唔知边一个第一个人 dig up 嗰张相出嚟？ 同你猜 吓？ 同你猜 嚟咩？ 同你猜。 即系咩？ 俾人督咗出嚟啦！ 炮打通知初而家吓， 唔系因为我净系我唔知见到边一张先嘅， 跟住系咁喺度将嗰啲咸丰年嘅相系咁逐张拎出嚟喺度， 点解 有喺度 comment 喺 Facebook 度啊嘛？ 哦， 佢嗰时已经有 Facebook 啊嘛，咁但系问题嗰时冇咁多朋友，冇咁多 like 噶嘛。 我真系大学毕业嗰张 相拎出嚟翻炒喺度报咩事啊？哇！ 即系当阿 Tony 出 like 咗一张之后，我哋就会见到 Tony 出 like 嗰边张相噶啦嘛。 喂，我未死嘅，你做乜嘢？唔使永远怀念。 要 like 翻搞，要 like 翻08年啲相。唔系，因为你有同唔同人影相噶嘛。我就系觉得喂，呢啲环境咧，其实一个唔觉意咧，好易 like 咗啲嗰时啲旧相好啲相啊嘛。 系。 结果 咪俾佢哋拉咗张黑材料咯，佢同我就同个男人对紧嘴咯。 咩对嘴啊？ 你冇见过张相啊？ 冇啊！ 我嗰时仲兄弟俾人玩紧嘛。 我哋嗰啲旧情啊， 咁咪喺度变咗咪嘴男人咯，就咁啦，系啦。 咁但系嗰晚你唔系 成为呢个 有咩好玩啫？嗰晚 吓 有咩好玩啫？ 我 真系 miss 咗啊！系啊， 冇啊，我好混乱嘅其实。 心情 都花埋咁闪，系咁闪，系咁闪喺前面。 但我成晚有一样嘢系永远都记得嘅，就系嘉琪揸住支咪讲第一句说话。 哦，吓死人！ 唔系嗰句真系点讲 ？Good evening 咁啊！ 我会觉得佢系一个好有好有系啊，好真好有幽默感嘅人。 亦都系一个完全唔做作嘅。 即系咩啫？佢讲佢咩啫？ 佢 讲唔讲？ 佢话恭喜我咯，系嘛？ 佢话唉，恭喜你啊，霍生娶到个好老婆， 娶个咁好老婆咁咯。 即系我觉得呢句 即系引嚟全场嘅掌声咯， 拍烂手掌， 佢风头已经抢过咗我同快变。 咪咯。 你知唔知我去过咁多次婚礼啊？每一个人揸住支麦都系讲嗰啲嘢，我揸住讲最耐嗰个声 震震嗰啲啊。 佢喊住多谢个老豆多咗多谢一半个钟。 佢同我讲话死都唔会有嘢讲，但我死都怼咗支麦俾佢，跟住又讲嗰啲咁惊人嘅嘢。 心底话啫。 喂，大佬啊，嗰啲嘢多谢老豆老母咧，留翻镜头后多谢嘅，即系唔需要嗰样嘢要铺陈出嚟，话俾全世界人听，我对老即系老豆老母对我几好。即系 所以我都冇讲啊，我惊我讲嗰下我又忍唔住嘛，所以我讲下话，喂，你讲两句啊，跟住怼咗个麦俾佢。 你惊你会忍唔住啊？ 系啊， 我谂我有。 唔系嗰下咧，唔系咁抗，唔系咁容易 control 嘅，始终 系咩？ 系啊， 我挡住先啊！我谂我又 唔系同你做，即系同你喺啲集会度拎住支麦讲嘢 嗰 种。 激动嗰啲唔系 啊，嗰啲最多咪系啊，高物提名吓、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吓、啊， 结束啦，当尊称 系啦，最多嗌嗰啲啫嘛。但系你结婚嗰日唔同噶嘛， 温柔 唔系我会觉得我又 你会忍唔住噶，所以其实我嗰日好熬底脚震。 唔系嘛？你停到都吓，挥洒自如啦， 发发声啦。 如你行去啊，喂，恭喜晒我新郎哥，即系唔会有呢啲。 嗰晚点走你？ 吓， 嗰晚点走？ 嗰日咪点走？ 你知唔知嗰晚咧？你知阿 B 喺度噶啦。 系啊，点啊？ 佢话应该系 call after party 喎，原来佢本来想 系咩？ 系啊。 佢话去咗兰桂坊，跟住 佢自己去。 佢谂住同我同即系同阿同阿 Tony Choi 会再饮过嘅， 系嘛？ 于是就等 饮嘅， 等个七八成人走咗咧，你零零舍舍见到阿部长先生行出去，跟住有个人行入嚟就话：哎呀，人哋出边等住你啊！say goodbye 啊！点解你班人仲喺度坐啊？仲唔出去啊？咁样， 我都要迎乜送客嗰阵时 啊，系啊， 冇错啦。 于是我话：喂，唔好阻住人收工啦，行出去啦！咁阿 B 仲好似完全个啰柚黐住张凳咁，完全唔喐嘅。 就系、是、等 佢真系几唔好意思咧，真系。 忙咯嘛， 我唔知啊，企喺出边。 系啊，因为我见到你出边列晒队噶啦嘛。 唔系，我好多人都唔记得嘅，其实嗰日好多人同我讲好多嘢，我唔记得，因为太多啦。 你醉唔醉啊？嗰晚？ 嗰晚 好清醒啊！你 嗰 晚 冇乜点饮。 你有冇转白色嗰件衫一晚啊？ 系啊。 我点解你唔转翻套？ 系我有两套，唔系我两套嚟嘅，但系两套都系白色嘅。系啊，我个原因就 系 因为白色西装系冇乜机会着。 系咯，平时黑好多。 可以成个赌圣咁样，四条烟咁咯。 咁你个头都几似赌圣咁，蛋挞 得行唔行啊？ 短头发唔似。 但系嗰日朝早你点样起身咧？ 去台中影咗啲结婚相就似啊。 喂，冇睇嘅点解好似吓？冇睇嘅。 冇睇。台中嚟。 冇、啊、Facebook 噶、 啊。Facebook 冇摆啊。 诶，买下啦喂，咁多钱影咗冇晒，压下 like。 你个朝早几点钟起身啊？ 嗰日系七点零几身嘅。 你唔中意 咁啊？ 上头唔系，上头。 喂，嗰晚其实都有少瞓唔着，我之前嗰晚。 兴奋得滞。 唔知道你唔系啊？ 你要记住 schedule 啊嘛，系啊。 系啊，你会成日觉得哎呀，几点要起身？几点要去到做乜？几点要巴士嚟？几点要乜？ 会唔会有嘢出错咧？会唔会有嘢唔记得做咧？ 绝对系会错到九彩嘅，当日系。 你点知错？ 唔系你冇你会冇带嘢啊，跟住啲好关键嘅又会唔记得拎啊， 扑街咯咁就， 你会系咁走嚟走去，好似车水坑咁。 带身份证，咁你有个兄弟 会唔记得带锁匙啊？啲衫摆落箧，但系个箧又唔记得拎啊咁咯，咁就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咁样攞。 但系酒店嚟噶嘛？ 攞吓？ 酒店嚟噶？ 朝头早唔系啊嘛， 朝头早唔系， 朝头早接新娘啊嘛， 唔系之后婚礼嗰晚之后先住酒店，之前嗰晚系喺屋企。咁啊，过去女家嗰边接老婆咁咯， 即系佢之前嗰晚就喺。 唔系嗰日咧，啲嘢好多嘢好混乱，因为始终咧搞好似搞大型活动咁咧。咁本来讲好咗话好多嘢唔玩咧，上到去又佢哋又跟到捉晒，咁劲 Q 多游戏，话够冲啊！跟住咧，佢哋唔会理噶嘛，继续照玩。 我真系唔知呢一样嘢，如果系我，如果我系你，我会点？即系我谂我会反面咯。 你唔会噶啦，你去到你照玩噶。 我其实都有少黑黑地，有朝头早话，我话喂够冲咯。 咁你快俾封利是咪就入去咯。 咁你系好似 as if 系听唔到咁样啊嘛。 算啦， 唔系咁。如果我 唉，唔好穿煲，唔好穿煲， 唔好穿煲， 穿 咯， 穿咩？ 冇， 穿咯， 唔明，唉，我唔好啦，冇。 咪所以呢个系结婚系有啲压力嘅，我点都觉得。 我觉得好大压力。 就算点样点样开心嘅喜事都好，都系有啲压力嘅。 唔系，其实我真系谂唔到边一个婚礼，我系即系好真系觉得等佢开心，琴即系嗰日系差唔多系第一个。唔系，你会觉得嗰样嘢好似好习以为常咁嘅。你识得呢、這个，即系譬如我啲朋友结婚咁。 唔系噶，我结婚都大压力噶，我啲亲戚嚟到一见到名单，哇，点乜人能力量咁样咁噶，喺我面前喺度闹噶。 唔系啊，你点会啫？ 佢佢指住话，哇，呢班人成班人嚟晒啦，乜乜乜咁咯。 佢哋咪着住咧，咪你两件衫嚟。 唔系啊，佢认得啲人名嘛，陈伟业啊，萧若 元。哦，咁系人力喜事嚟嘅呢？ 阿主席都唔喺度，我哋伟大主席都唔喺度，点会嚟晒啫？ 咁啊点啊？有能力啲人入你数啦，而家 系啊，人力喜事嚟噶嘛。 毛旭文都唔喺度，长毛又唔喺度，点啊点嚟晒啫？ 有关毛文事， 咪咯？啲人点知啫？就系 佢以为你系一齐噶嘛？ 几多次啊？啲人走埋嚟，毛旭文走未？毛旭文走未啫？ 烦嘢噶，跟住又会走入嚟，走入嚟指点啊？个名又写错啊？乜乜乜啊？嗰啲 写错名都关你事？ 点啊？ 即系对住个对住个 sitting pen 唔系个钟， 唔系个钟停咗， 冇教啊先。 我哋已经将个将个钟 吹到咁快，我哋吓得我。 唔系啊，唔系。咁你经历过呢次咁大嘅 event 之后，你嘅心情 冇啊！我而家所以其实我而家好轻松，因为我应该成最大压力嗰件事过咗，我以后我自己嘅 private life 唔需要咁样公开咯。我觉得发结婚最痛苦嘅样嘢系要将你一件咁本来咁私人嘅事要好公开咁摆晒出嚟。 我真系有同感你 啫。之后就我老尾都唔会摆噶啦，生仔我一定唔会摆梅酒。喺呢度讲， 但系会摆白日宴。 喺呢度讲， 唔系，即系你宁愿系私底下联络。 我而家掟你啦。 即系我谂啊，宁愿 私底下唔摆，但系生女摆。 宁愿搵啲朋友私底下熟嘅，喂，不如嗰日一齐食饭。 系啊， 你就唔会喂有个名目。 即系、啊就是、我谂你攞， 你 会惊 请漏人嘅啫。 吓、啊， 你会唔会惊请漏人？ 点为之漏啊？ 即系唔请就唔请，请唔请咯？请路请漏啫，你真系啊！ 咁又问你啲 唔知边个真系有漏嘅？其实我一路都数啦，好多人。 咁你快啲 message话，哎呀，恭喜你啊！帮你唔请我嘅， 快大气电波道歉啦！ 知唔知嗰晚我谂得最犀利就系话，即系如果，唉，我咁即系其实我嗰份 invitation 就要今个礼拜落实咗，跟住进行后边啲嘢咯。 你 要 唔 要 派贴？ 有咪有好多物流嘢嘅，有啲人你有时问咗佢，佢又可能 派贴你点解冇啫？ 佢又可能唔系，佢又唔系可能唔嚟。 唔系，我问你派唔派贴？ 梗系派啦。 佢一路都唔答你，嚟唔嚟？ 系咯， 咁衰啊！ 咁你好难数噶嘛， 系咯， 你可能数咗话，我 最排偏位咯， 我团体或者 group 人，你可能数咗一位嘅，跟住 又唔系买台，我最惨。 后来忽然间有人答你，我嚟咁样，跟住哎呀扑啦，咁 你又突咗一个啦， 你又要撑我 点咧？系啦， 剩啦，我好似最尾嗰几日咧砌嗰个 sitting fan， 真系最烦， 砌呢个层层叠，即系 又掹翻出嚟又惊冧。 去到最尾我哋有13个人嗰位，知唔知啊？ 好扭落咁啊！你明唔明啊？ 我去到最尾我哋13个人嗰位， 系咩？你嗰位有十三个人咩？ 系啊， 系咩？ 系啊。 但有啲围，我见到有几围系整咗几个位， 有啲 吉 嘅 吉 围。 系，唔系啊？你又唔同我，即系又唔会，即系可能又忙啦，唔记得同我讲。 有冇俾人情啊？开名 你 数晒 唔知， 开名谴责， 开名谴责冇，恭喜唔好恭喜师用啊， 人力喜事嚟噶噃，冇 恭喜师用啊，揸住支咪恭喜师用，你乜捻嘢人嚟噶？ 人力喜事， 我仲以为你逐封人情拆添， 唔系，本来我话追加 part 读人情， 哎呀，你嘅早知，哎呀，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啊？读人情？ 我考虑紧，我考虑紧， 宣 读人情， 哇，咁毒你！我想知边个俾500啫， 唔会讲俾你知。 我哋咪后讲咧， 唔系噶，即系老老实实咧，朋友应该俾唔出嘅500。 咁唔系嘅，各人有各人嘅难处。 男定女？几多个字嘅个名？ 唔好咁讲， 系咪人嚟嘅？ 唔系，我觉得冇乜所谓，亲戚食餐饭咪食餐饭都冇乜所谓嘅。 咪做金器咯， 吓。 咪所以咧，其实真系 佢哋可能俾唔。 虽然我自己啱摆完啦，可能好冇说服力啦，但系我系相当之唔建议。即系如非必要啦，相当之唔建议人摆酒，好痛苦我觉得。 不如俾你封勾俾我老板， 非常好痛，非常。 不如封勾俾你同我老板倾一倾啊。 好啊，打俾佢。 但系而家已经太迟， 太迟啦 ，book 咗。 俾晒钱， 唔系你都唔 帮我打俾威文老婆， 你都唔算摆酒系嘛？ 部飞啦， 部飞咯，系咯， 系 晏昼噶嘛。 但你有好多钱睇唔到嘅，有好多嘢你系估唔到。 暗涌， 有好多暗涌系，好多暗涌。 咩暗涌啊？ 突然间呢度有一样嘢要搞掂，突然间哎嗰度嘢要搞掂啊！原来咁噶个 package 仲要加啲咩？ 系啊， 但系 book 晒噶啦，系嘛？ 系啊，所以其实想推冧。 我嗰日已经预备咗成打利是咧，最屘都系完全唔差够啦。 一十二封， 周围筹旗咯，佢话系。 哇，你嗰系哇，起码五十封、啊。 一打利是， 唔系即系我住俾我成沓啊， 我成沓 唔够。都唔够咯， 你见人就派啦嘛，你 唔系咁，你有时楼下啲管理员又派，但系佢好过瘾嘅，嗰个零钟咧唔知点解换 咗 几条，换几条友，你老尾，阿星， 唔系你日日头啲夜间都翻嚟 嘅，喂你转家转得咁密嘅，我真系想问佢，咁得意嘅， 过年一样嘅咩？ 你又知 翻而 家转家转得咁密嘅， 几转嘅， 咁过瘾嘅， 新年系最齐人， 平时又唔系咁嘅。 都要俾啦，呢啲开心 见到有个白衫嘅行嚟行去吓，跟住又会忽然间连转几条友咁得意喎。 唉，咁我要数一数啦。唉，嗰度有一笔钱啦。 系啊， 喺嗰度有限啫。 即系总之呢啲系好大压力，我就觉得。 系啊， 唔好咁愁啦你。 你知嗰晚啊，即系 一日啫，一日 我十五啊嘛， 顶得住。 隔篱嗰位系十几啊，十三定唔知几多咧？ 唔系我嘅建议系你真系 hea 啲咯，你觉得啲嘢 咪俾你老婆搞咯。 俾佢搞真系， 咁咪你搞咯， 咁我先死。 我哋帮你搞， 多啦多啦。 啱先搞咗三个， 做兄弟 系咩？ 多做兄弟， 系啊，做兄弟， 多做兄弟。系喂，咁几其实几好啊！俾咗出三西裤你， 我自己有 打红色煲胎，打红色煲胎，你做兄弟， 你都俾男装。 唔系你搵个女士嚟做兄弟系好嘅，我有女士做兄弟噶。 系咩 ？friend 系咪煲胎嘅？ 佢哋即系啲嘢系会好 organize 好啲嘅， 女士系好 organize 啲嘢， 帮你。 佢帮我收人情，佢净系帮我包埋人名、男家、女家、边台都 mark 到，好犀利。 系咩？ 系啊， 系咪就系坐喺我哋个我哋台一个？ 好似系， 好似系， 系啊， 咁做 啊，得啦，帮你啦， 啊、 你俾个煲胎我得啦， 俾个煲胎。 但系你系你又唔摆酒啫嘛，系咪？系朝头早，朝头早你都唔玩啦。 你而家咁好多嘢， 你明唔明啊？嗰啲嘢唔系你话玩唔玩噶？学阿霍生嘅经验就 系，系啊，唔系我讲好晒啊，都俾人出卖。 你要去到现场嘅时候，你 玩到落尾， 即系嗰啲人仲要一路玩一路笑，你睇佢 录影晒添啊！ 咁你好彩我冇人能拍 video 吓，咁即系夜晚冇得播咯， 冇噶唔播。 其实简单单咪几好咯， 系简单单咯咪。 咁 我佢冇人拍 video， 我可以乱笠嘢啊嘛。 咁系， 你知我几 咩都得噶啦。 好 你真系喺停路会突然间爆一句粗口？ 唔会，你呢样嘢要放心。 扑你个街，你咪玩嘢咁啊！ 系咯， 会定唔会啊？ 好蒲咁我哋 系咪？ 都会嘅，着咗件蒲就另外一人嚟嘅。 系啊， 苦道门一样。 elegant 啫嘛，即系会 悭啲啦。 讲下英文咁嗰啲咧， 唔系，我真系见到。 No no no no no no no， 我见到真系。 你知唔知 讲 晚啊？阿 no no no 迟嚟啊嘛。跟住我哋食食，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即系出雨珠全体嘅时候， 時 啊、即系我哋话 no no no 未嚟，咁你因为快必话咩啊？你大概食到瑶柱节瓜铺嗰度啦，差唔多啦。 第几度啊？真系第二度？ 冇啊，我唔知第几度，因为我冇睇过个 order。咁、哦、个问题就系我哋真系喺度分瑶柱节瓜铺嘅时候， 佢就嚟啦， 佢就嚟啦， 攞住个电脑夹住， 系啦， 证明佢真系好了解佢咯。 就真係 exactly that moment， 佢就已經行緊入嚟。 佢有冇夾？ 你知唔知阿快必仲要 拎住 notebook 嚟咁 佢唔知夾住乜啦，總之就係、 是。總之又夾住本嘢咯。 你仲唔知你阿快必仲要扮埋佢夾住，真係四目顧盼啊！望下呢度，望下嗰度。你 咁嘅嘢咩？ 係啊，佢扮得好鬼似。但你知啊，萬邊揾啲咩夾住啊？阿萬邊揾個捧 tray， 下一個 tray 夾住， 揾個原本夾住一個爛底，佢扮 no no 夾住部 macbook 啊！ 真系扮我觉得佢 知添 ，loser 唔系，但我好嘢喎。嗰晚阿萧生坐咗成晚，真系， 嗯，系啊， 同你哋一围啊， 好俾面啊，萧生 远啊，唔系，我哋有人讲啊，啲有头有面嘅冚唪唥就十一围坐啊， 咁系咩人先十一围？ 萧生咯，大舅咯，于飞咯，谭一文咯， 嗰个基本上系人民力量半个执委会咁咯， 哦，得你咯，你嗰啲执委咯。 即系唔系执委会嗰啲就唔系喺十一围咯，好简单一样嘢。 咁冇乜你分类法啊嘛， 好 烦 嘅呢啲咁。 好彩你 buffet 唔使分台系咪啊？ 其实要嘅， 我都唔怕讲。我有个朋友民建联嘅，咁我唔通摆埋两人民力量嗰台咩？ 周浩鼎， 佢哋摆喺边度？ 摆埋 啲亲戚 嗰度咯。 但系佢同其他朋友识唔识嘅先？ 佢真系细声同我讲，我好惊。 用咗佢咩惊？ 我见到佢哋讲埋啲嘢好， 唔系佢系区议员定系咩嚟噶？ 男定女啊？ 唔系， 女仔嚟， 系 女士嚟嘅，女士嚟嘅。 郭佩凡啊？ 唔系，黐线，郭佩凡你开拖啊大佬！ 话说我个 best man 都系同文建做过嘢嘅， 做过嘢啫，佢唔系嘛？ 你知系边个啊？ 唔知 ，Johnson 系咩？ 系啊， 吓 系啊， 哎呀，你小心啲，俾人揼我。你咁多人力啲 friend， 唔会特别多嘅啫，好有多。 你请几人啫？ 其实未翻入奶霜吓，真系未翻入奶霜。 你跟住又挂一流晚啊！你噶啦， 你知唔知？即系我嗰晚啊，隔篱台都望到，哇 ！Vivian 个样啊，好熟，你睇佢。 系啊，我都走过嚟关心下你。哇！你个样， 你 个样做咩事？ 我唔知点解我 你个样好似我飞咗你咁，你知唔知？ 我唔知点解佢好即系见到我成日个都系夹死乌蝇眉头心上嗰种，唔系。唔系生意失败，即系唔系垂头丧气，而系好紧张、好凝重，好似云家嗰啲咧，个眉头夹死乌蝇嗰种，好担心嗰种咧。 做咩啫？你即婚前恐惧到咁样啊？ 你系有压力， 有压力啦，系好大压力 噶。 即系有时 佢唔系嗰种场合系会令人好大压力。 你总之见到 我曾经何时都有刻想走 Q 咗佢， 几多点咧？ 我谂下唔得，未收齐，未收齐人情， 人生嘅动力啊！莫过于此， 得挨都要挨埋去， 赚到嘛系咪啊？赚到啊，未开晒都赚啦， 未开晒，未开晒 都赚啦。所以你都系噶，会赚好多噶。 我唔知 开心啊，赚到个装修费可能 系咪啊？咁我系即刻系即刻好开心、啊、我 唔系，我即系问你，好似断人头嘅 cost 都四位数、啊。 唔系，我后屘发觉原来系咯系咯，即系。我觉得佢好，即系我觉得哇，呢度都唔系特别贵啊，咁样啊。但系后屘计落，你会知即系同人哋 comprehensive 全包嗰啲，咦唔系，你又好似贵啲喎，咁咯。 我唔明点会四位数一个人头 咧，系好易嘅啫。 咁你即系摆中国， 即系计，你即系纯粹除 啦 开 食嘢啦，吓饮啦， 咁都真系几贵。 咁你做个 chapel 啦，好多湿星嘢噶。 咁即系话你除翻而家中式就万几蚊位噶咯。 中式我冇睇到，因为佢都我真系冇睇过地方同一笪地方嘅中式。 你中式使唔使万几蚊位啊？ 唔知道， 而家唔系而家睇下 喺边度， 酒店就可能要。 我都唔使， 你去都唔使八。 但系我都系其实比上中 嗰晚我哋有鲍鱼食啊，一隻完整，我食咗两只。 真定假 噶？我食咗两。 点解你食咗两只噶？十三人、啊。 咪就系摆咗十三个人走咗。 你讲开食嘢咧， 你今晚有冇食嘢？ 我哋最尾跟住，因为阿嘉琪去新娘冇得食啦，咁佢酒店帮佢 pack 起咗啲嘢啊嘛，咁佢食漏咗好多道菜嘅。咁我睇翻我 list， 咦，原来我全部食晒。 你又知你几懒啊嘛？ 点可以？ 唔系，我下面食一半，再喺酒店房就食埋另外一半，跟住我数翻，咦，原来我齐晒，每一样都有食过。 但你太太就唔系啦， 佢就唔系啦，佢 miss 咗一半。 咁系咧，换衫 set 头，又要整、 啊、 搞呢嘢搞路。 系 咯，咁但 系 佢 好悠闲啫咯。 但系佢 enjoy 佢 吓，嗰即系对嗰日嘅行程 enjoy。 冇话 enjoy 啊，佢咪觉得好似佢咪好弱咁咯？唉，终于搞掂啦，完成咗呢个 target。 你都系咁嘅咧，到时放可以好放 松。大家可以交功课咁咯，其实系唉，终于交完 分。考完个大考咯。 考完啦，交完功课放假咁咯。 毕业试咯，考完 基本上就系好似考试咁啫嘛，其实基本上关系。 所以你唔使咁紧张啦。 去唔去度蜜月啊？ 暂时冇， 未有安排， 未有安排。 佢有冇同你讲边度啊？想去？ 冇啊，冇啊， 边度都去噶啦，佢哋 呢个太太娶得过啊，真系几狂。 咁你嗰、那个吓？ 即系我咁讲，我感觉唔系， 咪咯， 唔 好咁样， 唔好咁样， 唔好咁样，唔好两极化问题咯。 即呢个世界唔系非黑即白嘅。 No, 福岛 唔系可能包喺度，可能包喺度， 哦， 可能包喺度。 冲绳啦，平啲，近啲。 唔系平同贵嘅问题， 系咩啊？ 远离核电厂， 远离核电厂啊！ 核电厂。 咁你做咩去日本啫？ 咁佢中意 哥斯拉， 冇拉格啦。 你想变哥斯拉？ 未去过嘛？系啊。 App 咩啊？ 佢唔知我未做完啊。 做完啦。喂 ，live 紧啊，哥。 无啦啦爆我哋房， 俾人爆房啊！谴责人爆房。 系啊，处理啊，叫啲科技者嚟先。 俾人爆， 唉，即系大家今日咁嘅心情都冇乜正经噶啦，系嘛？想正经嘅嘢咧，冇听我哋，听笑声， 唔好帮花生堂卖广告，我哋听萧生，我哋一阵啊，听萧生好嘛？ 哇，倒埋， 好好好好好， 你 今日礼拜咁多， 你冇答完啦，阿哥， 拜拜拜拜， 逃避， 拜拜， 腰斩喎， 腰斩啊，爸，好惨我哋呢个节目。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甩白饭好特别，我系萧若元。